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五约还没信儿呢哈，文约大家都受承诺了。非常感谢这个河南陈家沟王家泉的啊王占海老师应约前来，谢谢您啊， 谢谢谢谢谢谢， 哎王老师好， 谢谢谢谢， 哎这个王老师这次来啊，我们觉得这个咱这个文约算是齐活了啊。这个当然我还是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啊闹得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也这个一些废话呀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啊。徐晓东这两集呢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我得跟大家说，就说我们作为一个聊天的节目啊，我们请谁上来也不代表捧他，也不代表毁他， 对， 我们提问题，我们讨论，乃至于我们质疑，对吧，也不代表挺他，也不代表就怼他，对吧， 对， 其实我们就是个聊天的服务员，都是为了呢让大家呢都可以讲话，对吧，哎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所以说王老师今天能够来，我也刚才讲了，这个其实呢徐晓东和王老师啊我们是同时发出的邀请，但是你看王老师就说啊先让他说说，因为我当时也考虑到他们要同台呢有可能就变成五约了， 五约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看王老师你这个策略就有点太极哲理、啊、是吧，后发制人， 先看看出的什么招是吧、啊、我再拆招。 那您可能也看了这个徐晓东在我们这儿的一些言论，您的感觉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看了这个徐晓东这个在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一点这个悔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我觉得是一种还是一种醒悟，我觉得他稍微的给之前的言论还是有很大 有点往回收， 往回收， 就是对过去的一些说的太满的话哈， 是的， 他也好像在咱们这儿有所反思， 对对对对，而且他把自己的这段时间通过这三期节目捋顺了一下，好像就他可能核心意思还没变，觉得我还是能打， 嗯， 但是你比如说对于中医啊，对于整个的武术啊，这中国文化他好像没有那么像之前偏激了， 但是呢针对太极还是没变， 对， 所以呢我也代表八卦群众问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形势，您也发了这个应战书是吧，现在这形势您觉得还能跟徐晓东比吗？还存在这个条件吗？ 目前看哈、啊、但是和徐晓东打这个我估计是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徐晓东造的舆论比较大，这个包括这个国家舞协啊对这个人的一种诋毁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言行啊，就是比较提出了很严厉的这个一些措施。 像您们是受舞协领导的， 对， 啊、哦， 或者是叫体育总局，叫武术管理中心，是吧？ 那个严格上就是体育主，他说的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 叫一套班子、啊、两个牌子。 对对对， 啊、原来的。 但是呢，这个太极门呢，好像又有它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很多这个讲究。您比如说这次我就有点弄不明白了，就是说。徐晓东那天在咱们节目里讲嘛、嗯、他说他打三个人，王占海、王占军还有一位苏老师，对吧， 对， 但是呢他说您派的是这个徒弟陈乾打、 嗯、 他说那你要派徒弟陈乾打，我也派我的徒弟跟陈乾打，我跟王占海打，这个辈分你们是怎么论的，这两不两行？ 首先啊我觉得这个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我已经不想再讨论这件事了。这件事呢，因为徐晓东这个人，他之前是为了炒作自己的这个什么拳馆也好啊，炒作这个东西也好，来打假也好，都没有错。但是任何一种形式对话，他一直是平等的，不是说你想找谁挑战你就找谁挑战的，是吧？我之前在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马云以前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在一个绿公司互联网年会上说。就很多人提出来说，马云，我想给你做生意。马云说可以，每个人都想给我做生意。当你能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和我对话的时候，我就和你谈生意。 所以马云这个，据说李连杰说马云是太极文九段， 对 吧？ 很高、哎。 但是我们还是对武比较感兴趣，就是您这徒弟陈乾啊，今天还跟着师傅来了，在这来了，我说咱给大家露一面，是吧？很多人对，哎，咱们这个陈乾啊，陈小哥，来来来，那、啊、这个也给大家见面 啊、 哎。 好。 陈谦你好，哎呦呵，有话。 你好，主持人。 哎，对不起啊，就我们这儿就没有徒弟的椅子了啊。但是咱打个招呼，您是真，您对这个徐晓东打，你觉得稳赢的信心有多大？ 大家好啊，我是太极大师王占海的弟子，然后这一次我主动请战，我自认为我努力，那个全力以赴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天这个徐晓东在这儿说，他说陈前你说你是这个练散打的，代表太极跟我打，他说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你是他那头的，说那说明你这不是太极的打呀，你这还是比的是散打呀，这你怎么解释啊？ 我从小跟着师傅学习太极拳，然后如果我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这些太极视频会发到一些各大媒体上，然后大家现在对我之前的那个练习散打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存在质疑了，大家现在已经认定了我是王家太极的第二代传人。哎， 就说我们可不可以预期，假如你跟徐晓东打，我们会看到你用的是不同于散打的方法跟他打？ 我师父现在已经在编排着一种以现代搏击与我们传统中国的太极拳结合的一种更强的一个武术形式。然后我现在也在每天跟着师父去学习这之类的这个技法，所以说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太极的一些功夫，还有这个现代的一些这个搏击的一些功夫，然后结合在一起打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说的就跟真能打成似的。说的可以，好， 对对， 谢谢、啊、 谢谢您主持人， 谢谢。行，咱们还是跟师傅就聊聊。哎，刚才这个彩福兄你一直没说话呢啊。 对对对，我觉得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叫什么，或者图谋，或者叫什么，就是我超越了跟你这个徐晓东的决战，我要开始跟外国选手打了。这个我心里边还是存一点这个就是疑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其实到比如说无论49年以后，或者说60年代以后，或者文革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切了，就是你的实战的部分给你削掉了，您现在等于要重战，就是重立实战的这一块的这个叫开宗立派的这一块，我觉得意义上是很深远的，但它实际效果上，它到底能不能跟外国选手打呢？或者说，我们先找国内的选手先试一试？ 对，我们这个首先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定是存在的，搏击的精髓一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所有的这个竞技比赛，它需要一个规则让大家去认同。任何一项现在所有的比赛，任何一项比赛，它都有它的规则，规则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不同的领域，你不同的这种从事不同的方法的训练是没办法没有可比性的。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篮球，踢足球的人用篮球的规则去打篮球，你觉得这个足球人胜率有多大？反过来用足球的规则让篮球人和足球人踢，用脚，你觉得他的胜率有多大？从事不同的东西，他从事这个。 对，插一下，在更衣室的时候啊，就王占海老师给我讲了一个他爷爷的故事啊。 对，我师爷。 师爷的故事。 对。 就是在解放前的时候，那是非常能打的。后来他们陈家沟呢，一批人就集体的慢慢的就不能打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就是太极本身从实战到不能实战的这种演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故事啊，这个我师爷陈兆丕，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在国民党啊，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他为什么是这个到黄埔军校做这教官呢？要回到再早以前，他在北京以前的现在的北平立擂18天，没有对手，没有人打得过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开始，那时候就是这个除四害破四旧，不让练拳。当时就几乎处于断层的阶段嘛，一段时间就不让练拳。我没有讲完，就是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就开始装神经病，就是共产党不让我练拳是吧，我可以背毛主席语录，然后加一些太极拳名词，什么红军不怕远征难，金刚倒队是吧，万水千山只等闲，懒扎衣，他就别玩这个。 不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报纸登的，你都没听说过吧？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拳呢，就是搞武术的人发明出来，叫毛泽东思想拳， 对、啊， 还是毛主席语录拳。对， 一直到1970几年，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游游泳、爬爬山、打打太极拳， 这我师爷的神经病好了，拿着报纸一蹦多高啊，他说毛主席都可以说让我们打太极拳了，你看。 嗯， 这时候太极拳1970年才真正的太极拳在陈家沟开始复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断层的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但是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打的这个部分现在确实在当代太极来讲失落了很多？ 打的部分呢，因为这个陈家沟传承的太极拳的精髓还是一直保留的，但是是小部分。那么1980几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陈家沟的这个太极啊还是很保守的，传男不传女，传那个。 徐耀宗就是聊的时候啊，我们聊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也有这个偏见啊，就是说他说形意八卦八极少林还都挺能打， 嗯， 就唯独太极不能打，他就是他这个说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或者 我觉得啊，他这个就是在乱说了，什么叫能打，什么叫不能打，任何一项武术在冷武功在冷兵器时代，如果他不能打，以前大到说保家卫国，小的说街头卖艺啊，他要靠真本事吃饭的。如果这种武术没有它的积极性存在，不可能生存到现在。 但是他恐怕有一个这个实践出真知嘛，对吗？你比方说像是现代格斗技术，近几十年来他是用了这个现代的方法去这个训练，甚至是像这种现代搏击运动员，他高强度的训练等于他上班就是干这个呀，爆发力啊，速度啊，力量是吧，这些方面。但是相比我们的太极拳或者说传统武术吧，我估计一般的保持不到这么高强度职业性的训练，特别是在专门用于格斗方面。 对，这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竞技这个社会这个太极拳啊，其实是分三大部分。一种是社会体育，就是所谓大家看到的公园里的这个太极拳， 嗯， 它是属于大众可以通过练太极拳，我可以得到一些健康，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竞技体育呢，就是套路比赛。它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动作，然后哎，有一个形式。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太极实战，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刚才这个老师提到的，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全职业的太极拳这个竞技赛事，从这个打县级比赛、省级比赛、全国比赛，一年四季都在从事这个 散打吗？ 当时我们这个比赛啊，是散打、推手都在一块儿的。当时是全国体制内的比赛，我们的河南省代表队散打、这个推手都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的教练呢，又是搞摔跤的，哈哈，乔彪是练摔跤的。 嗯， 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在一起碰。 那咱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要咱们这门外汉啊，就是问的简单粗暴一点，比方说。您这个太极拳里边的散打的最高水平，要是现在碰见一个现代格斗的 MMA 的，比如说外国的同重量级的选手，那你用太极拳的这个散打和我打，能打得过吗？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个人的这个能力去决定的，不存在说哪一个拳派不行。比如说你俩，你两个人练的不同的东西，它是根据不同的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协调能力、他的爆发力、自身的能力去决定的，不是说决定他这个拳派到底能不能打。 所以到最后，徐晓东，我觉得啊，最后这徐晓东在我们节目里，实际在一点上跟您也是达成了一致的结论，就是说啊，我是打败了雷公这个人。他说，但是呢，你也不要认为是我打败了太极。当然，他说要太极里边有甲，他说我打的是太极里的。假，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看今天的人呢，就是什么事儿都讲，就是说这个录像发明之前和录像发明之后的故事不太一样。那说什么时候有录像呢？您可能肯定知道，就是当年你看在澳门进行的一个比赛，就是所谓这个吴派的这个吴公仪先生和这个白鹤门的陈克夫打。您可以从太极拳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 啊， 来。 先下手为强，用太极的穿云手打出第一拳，好像打中陈师傅咁啊！哇，呢拳就犀利啦！陈师傅一开始，吴师傅即刻拉佢埋嚟咧，一拳打中陈师傅，陈师傅立马咧展开猛烈嘅反攻。嗱，而家吴师傅咧猛劈嘅， 拳就係咧，希望劈落去陳師傅嘅手嗰度，劈中咗咧，等佢嘅手咧係受痛，出拳嘅時候咧冇咁大力啦。呢下吳師傅一下牽羊手拖陳師傅埋嚟咧，就一拳打出咗下啦。咁令大家可以睇到啊，吳師傅咧用啲。 你看，这被有些评论者认为就像泼妇打架，好像 在配音呢。 对，让我们对传说中的太极的打似乎是看上去有些泼冷水。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像这时候这个视频啊，就是传统武术到这种年代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淡化了。就是任何一项武术，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继承发扬光大。在这种时候。就是我在这个重复一下，就是80年代初期的散打水平的冠军，如果是80年代初期散打的水平的冠军，和现在的自由搏击人打，三流水平就顶上那时候的冠军，为什么呢？他的技术是不断像这个时代发展以后，他的技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这个发明新的东西，他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好。但是这个我说的是只从80年代到现在，但是从冷兵器时代那时候和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哦，那么你说这个太，今天咱们老在说大家觉得叫板，说是现代格斗和这个太极的技击部分这个打，到底什么叫太极的打？也就是说真的要是制定商量一个规则，比如何能够让我们领略到，哎，这是练太极的这个绝招。 太极啊，首先是一种武术，踢打摔是它的根本， 踢打摔 是它的根本。那么太极的精髓，老说大家看电影看多了，说太极拳，说你用太极的招式，什么是太极的招式啊？太极是武术，那么太极核心的精髓，比如说借力打力，是吧？太极讲以巧破千斤，同时也讲以力降十会，它是辩证的。但是太极的核心呢？它的打法核心就是御前先后，御左先右，是吧？这个加上抓拿摔滑打五种并用法，这是太极拳的核心东西。任何一个武术，它里边展现的它的核心内容，拳脚是根本，这是我们将来以后一定要做的，也是要把中国传统武术的精髓如何和现代的这个搏击去进行一次融合。中国散打就和现代的搏击进行一次融合了。是吧？先演变成现在自由搏击、综合格斗。那么太极将来以后，老祖先给我们的东西以后，我们也要做一次融合。 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啊，就是有一个理论是肯定是一代要比一代强那个啊，就是但是我们的武林门呢，一般都会说我祖师爷创的，比如说我张三丰创的，我达摩创的，我这咏春是谁创的？我祖师爷是最厉害的，然后他的徒弟。次厉害，后来又出了一个这个中兴的那个也很厉害，到我们这边呢没太学好，就是把精髓可能给忘了。但他跟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真正的搏斗啊，这个打的时候，他确实要根据你的训练水平和你身体素质。因为我们营养越来越好嘛，一代要比一代强。其实有一点悖论，就是从武术是古代的强。你要真格斗是现在的强。 您比如说传说中的杨露禅、杨无敌，您估摸着，如果是杨露禅活到今天30岁，他跟今天的一个现代搏击冠军打，谁有胜算？ 用什么规则打？这很重要。 所以我就说，那太极的散打是什么规则呢？ 太极的散打是太极拳现在流行的规则是推手。现在流行的规则是推手。 那推手不能打头。 不能打头，他以摔法为主，所以他和摔跤、柔道这三个人在一起，三个大群体在一起玩儿， 那太极跟摔跤有什么不同呢？ 他起码在太极里能融合的，当时我说这个国家制定他两套规则，一套是内家拳的规则，一套是外家拳的规则。外家拳呢就以散打为主，踢打为主，那么太极呢就以摔法为主。就两大体系去成立在中国，1982年开始正规的比赛开始呈现的是两大体系，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那么外家拳就有踢打的为主，那么太极呢更多的是以摔法为主，就是展现给大家，慢慢的被大家所认可，所这个去根据国家的规则去熟悉。那么摔也是柔道、摔跤里边的核心。核心的词，只不过一些在一些手法上不一样而已。 您比如说练太极拳的，要是参加摔跤比赛，是不是稳摔他们？ 用什么规则？用摔跤的规则呢？可能太极会吃点亏，但是用推手的规则呢，摔跤有只能在推手的规则呢，摔跤只能拿个第二名、第三名，但是真正遇到这个第一名比赛的时候啊，他还是不行。 那您就是说，如果是跟 MMA 在允许打头的规则下，练太极的就会吃亏？ 如果 他打头这方面不行， 打头是在规则的情况下不行，就是打头我们平时没有在比赛之前，我们私下里一直在练。我们一直在练。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刚才这个王老师手机里有一段，就跟咱们原来想象的那个推手啊，我原来在电影上看的推手，我是怎么推推半天，怎么的人家噔噔噔就出去了。你看看他的这个推手跟咱平常这不一样。 刚才说跟还是耗20分钟，先耗15分钟。 我们看到跟电影里的是不太一样，对吧？但是呢，我一看这个您跟徒弟练，我不由得又想起来这个徐晓东他所投诉的一点，就说您的弟弟王占军，他说那个为什么是在这个电视上的这个比赛里，就说王占军拿冠军，但是常常他打败的是他的徒弟，说这东西有没有造假的嫌疑？ 这个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造假，他们这个比赛，这个康龙武林大会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是对手先在底下比，就是说咱俩打，咱俩要真打，真实的打，你要输给我了，那你就要在擂台上去，这个为了效果要去展示，我要输给你了，我要配合你展示。是这么一个形式。 这第一次听说这个。 他俩会在私下里去打，会在私下里有一个，其实这个康龙武林大会播之前下面有一个比赛。 就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为了这个一些这个效果吧，一个这个舞台效果吧。但是一定是显示你真实实力以后。对，你赢的一定是 结果已定， 结果已定了，那你就要这个未来效果。 那他是不是打 中国武林特色？ 不是，他打起来是不是要求不能够什么一拳 KO 啊，或者第一回合就把他给打倒啊？他得打几个回合那种？ 对，也可能对。但他们因为这个精彩程度可能没有在电视上这个展现的那么夸张。但是实际上是他真打不过他。 说到这个， 就是说他们私下里 不是 先来真的打 啊，不是私下里，就是私下里就是没有在上节目之前，大家先在一起来比试一下谁的功夫真的高低。 说到这个电视效果， 那这个谁来裁判呢？ 有国家裁判啊。公正的裁判啊， 就私下里你们来， 不是私下里，就好像 没拍电视 啊，对，像一场比赛一样，没有电视直播 哦， 要在一起打， 然后决了高低，咱们再上电视演一下， 对， 这个 情景再现， 对，就这意思。 王老师说的这个电视效果呢，让我突然就想起来啊，就是王老师包括其他的一些拳师被电视效果给害的，一些情景。比如说就是雷雷那个央视咱就不说了，劈西瓜那肯定是造假的，就是比如您那个就是抱着，因为我们看的视频抱着一个橄榄球啊，三个橄榄球队员抓不住，抱腿抱不住， 这个也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咱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其他的拳师，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王老师突然起步，王亚坤一个跳转扑倒在地，李闯试图抓紧王老师，王老师一个反手借力将李闯挡开，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10秒钟，王老师抓住了一个机会，摆脱防守，全力向球门冲刺，三名队员在后面紧紧追赶，到了就要到了，李铁铎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击能够成功吗？ 这王老师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呢，其中当年的一个小孩叫铁托李啊，还是铁拐李的？ 李铁托， 他在微博上发，他说当年是配合电视台造假 啊。 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呢，这个今天前了这几天大家吵得比较多啊，这件事儿。那么湖南卫视找到我，就是想把这个想做台节目啊，想做一台节目。那么这个微博我也看了， 看的东西呢，就是我没有之前我没有去过这个农大，我根本没有去过，我是去了农大第一次就开始拍摄的， 嗯， 啊，那么他们之前的一些训，比如他们之前拍的时候是分开拍摄的， 嗯嗯嗯， 我就在这边和各种的这个摔跤的不是柔道的呀、击剑的去玩，他们就开始体能训练，然后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10个人站到一个平推的那个上面，啊，然后3个人可以推几千斤。啊，我进去的情景是，我说你3个人那么大力量是吧？你能推几千斤，但你们3个人联合起来推不动我。这个只是有一个人，其实我还有照片，3个人架着一个三角形在推我， 嗯， 推根本推不动我， 推不动 啊，推不动我。告诉他这个太极的原理。那么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么太极的一些这个理法呀，一些东西啊，因为太极的东西讲究爆发力。 对 啊，因为橄榄球和太极的规则不一样，橄榄球呢它的目的是抢球，但是太极的规则呢是我要把你打倒，包括李静他要抱着我，我瞬间的啪一发力，他的胳膊很可能就会断， 嗯， 就会的造成一种伤害， 嗯， 私下里玩过以后说，哎，我们就这个这件事说我也不能把他弄伤了，是吧，也不能把他因为这个还也不能弄伤了，是吧，大家就做了一台这个节目， 这个还也是电视效果， 嗯， 包括陈小旺老师的那个跟大力士那个，也是湖南卫视。我这湖南卫视的综艺啊，这人造效果， 嗯，这也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传统。说这东西， 但是这个推人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个不存在假。我前两天在这个 就是龙武跟陈小旺老师推的那个， 我觉得啊，龙这个龙武和小旺老师有没有假？我不去评论，因为我没有在现场。